小 V 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创造982，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1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免费领取缤纷礼物。6月26日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没事。 北京时间12:01，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涛，欢迎大家在中午的12点到1点准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的特别节目。 是的，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982游戏世界杯的嘉宾盛楠。982游戏世界杯呢，是团市委大学生部与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这也是青年广播在6月12号，也就是明天台庆1周年之际，为各位网友、各位听众送出的特别策划和惊喜的回馈。 而且呢，这个世界杯啊，不仅仅是优秀球队还有我们的优秀球员的体育盛会，而且呢，还是一个球迷的消费经济、旅游经济、博彩经济以及赛事衍生品的大擂台。每年的世界杯赛事呢，都会在一个左右的时间内掀起社会生活的足球热潮。所以说啊，今天我们的主题是982游戏世界杯，金钱永不眠。在游戏对战的同时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可以从经济角度，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世界杯。也欢迎大家来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呢，来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我们的三位嘉宾。第一位呢，是我们的资深体育主持人，今天也是担任我们的游戏节目当中的解说这一职啊，康乐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的，各位982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再次参与我们的游戏世界杯节目啊，确实这个节目太精彩了，非常值得期待。接下来 听说我们的前几次节目每次在游戏当中的比分到最后都能成真，是吗？ 对，所以说很多这个喜欢竞彩的朋友可以来收看和收听我们这个节目，还是很有帮助的。 哎，没错。第二位呢，是我们的足球游戏玩家，也是今天我们的参赛选手，然后他是爱踢球、精通实况足球的赵松。赵松你好，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赵松。 第三位呢叫做王刚，这个名字大家可能就是看到外形和这个我们想象中那个王刚的体型不太一样啊。今天也是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然后作为我们的比赛选手之一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啊。大家好，我是王刚。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这个比赛开始之前，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游戏世界杯的规则啊。从这个6月14号到6月29号，在这个世界杯的小组赛期间呢，在每期节目当中，我们至少邀请两名足球玩家和话题嘉宾到场，然后来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进行这个直播节目中进行3场FIFA 2018的游戏对战。我们是3局2胜制，然后我们这也是有小组赛的，会出现的啊。这个胜方呢将获得参加16强对战的资格。 同样会进行3次游戏对战，这也是3局2胜。胜方呢将获得参加下一轮对战的资格。 如果这个胜方啊，因为这个赛事呢不能继续参加比赛，可以在这个超级替补区，或者是邀请这个和推荐其他的嘉宾和战队来完成接下来的赛事，最后获得982游戏世界杯前三名的优胜者呢，将获得青年广播颁发的奖杯和惊喜礼物。 那接下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 哎， 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可以关注青年广播官方微信号“关爱青年计划”，那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随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982游戏世界杯的视频直播。是，那另外呢，在优酷视频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也能看到我们的游戏对战画面，非常精彩啊。 嗯，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从经济、商业和消费的角度，你觉得世界杯对每个人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就很高大上，很高深啊。然后所有人今天，其实我打车来的时候，司机就在问我，哥们儿看世界杯了吗？我说看。哥们儿买吗？我说有的时候反正也参与一下，就体育竞彩嘛，大家都要搏一下彩头嘛，我说有的时候也参与一下。然后这个司机师傅跟我说，说哎，我昨天晚上输了50,000 啊， 我现在有点想不开。我说大哥你先别想不开，你把我送到了以后你再说。 哎，我发现啊，而且我周围朋友他们买这个球，他们可能买的这个价钱很少，就几十块钱，就主要是为了一个彩头，这样看世界杯更有意思了。 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和我刚才说的这些互动方式里面跟我们留言，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觉得这个世界杯对我们的经济啊、商业啊、还有消费啊、我们的生活啊发生了一些哪些影响和改变。昨天晚上大家都看球了吗？ 我是看了两场，第三场的话就太晚了，就没看。哥伦比亚那场， 哥伦比亚那场，那二位呢？ 我昨天没看， 都没有看是吧？ 我看了一场半， 就是早早的睡觉了，然后准备今天来进行这个游戏的比赛， 对对对， 自己在现场来体验一下过过世界杯的瘾啊！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在昨天的比赛当中，第一场比赛也是巴拿马第一次进世界杯的比赛嘛，我觉得虽败犹荣吧。我觉得就昨天晚上有个段子说，这个出了球场以后，巴拿马球迷比英格兰球迷开心， 为啥呢？ 因为就进了一个嘛，而且还终于进球了。 在最后的时刻哈，最后英格兰基本上没防守了，这个球进的。 对，但是英格兰我觉得说实话昨天晚上是有点过分啊。凯恩而且也随着这个帽子戏法，然后拿到了这个射手榜的第一名的位置，英格兰最后以6-1拿到了这个比赛的胜利，我觉得还是有点过分的啊。你怎么看昨天晚上的这几场比赛呢？ 首先这英格兰这个队啊，就是三狮军团嘛，但我们都调侃说三猫军团，为什么呢？就是 三猫军。 对，就自从就我看球以来的经历啊，我98年世界杯开始看球的，英格兰队就是在八强这个门槛始终迈不过去。往往就在八强的时候啊，八进四的时候遇到这个同样等级的世界强队的时候就输球，而且在欧洲杯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说大家，英格兰球迷为什么心态也很好呢？因为输习惯了，对啊，就调侃英格兰队，说这是英格兰队是欧洲的中国队， 对，没错， 所以说输习惯了，心态好了。而这一届英格兰，大家看，都是小伙非常的年轻，没有这种曾经失败的阴影啊，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一种感觉。当然昨天遇到这个巴拿马，柿子可能要捡软的开始捏，巴拿马这柿子有点软昨天，而且这个后防线出现了巨大的问题，上半场就丢那么多个球。 上半场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好像是4-0还是5-0的这一队。巴拿马说实话在上半场真的是我觉得也是被踢蒙圈了。 对，所以说大家可能这个很多朋友对巴拿马第一个印象就是巴拿马运河， 对 啊，就这运河挺有名的，就很狭窄的一个通道，感觉是巴拿马是占尽了这样的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感觉。但昨天在比赛当中，这巴拿马运河从开场刚开始就已经被攻破了，就一直在通航，不断的通航啊，没有给英格兰队太大的压力。对， 康乐哥刚才说的特别对哈，说英格兰队都是小伙，但是巴拿马队呢，他是在32强中平均年龄最大的球队，因为他有9位30岁以上的这个球员，所以年龄上可能也是有劣势。 没错，而且昨天巴拿马队这个明显刚开场比赛就对于裁判的尺度他产生一个巨大的误解，他仿佛是看了之前的比赛认为，哎，这一届大赛是讲究身体对抗啊，裁判也鼓励身体对抗，但是他们这个手上的比较的有很多复杂的动作， 太明显了， 而且在裁判的眼皮子底下就被裁判给抓着了。 没 办法， 一般我们都说这个化骨绵掌，有的时候这个在身体接触和身体对抗的时候都用一些可能看不见的小技巧啊小动作，但是昨天晚上我觉得巴拿马之所以在这个禁区里面失掉了2个点球，我觉得都是因为他们的动作过大。 是，昨天第二场比赛，其实日本对塞内加尔也挺好看的啊。 最后是2-2的成绩吧？ 日本是一度落后，又一度扳平比分，挺逆袭的。 对，就日本这个队啊，大家可以看出来，你不管他在场上的局势怎么样，他是一个整体，他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技战术体系。比如说他刚丢球的时候，他也不慌不忙的，一点点是日本足球重新找回来那种传控的体系。这一届、上一届不是，上一届日本是完全打得很就是龟缩防守，打得很难看。这一届有点回到日本队以往的那种感觉了，传控足球。当然了，塞内加尔的身体很强啊，一对一的时候，塞内加尔绝对是要强于日本。但是如果是凝成一个整体的话，日本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所以说，双方在这样的都是展现自己的长处的情况下，打成一个2-2。 所以说我觉得日本跟这些非洲小国家，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一些它独特的优势，跟非洲国家踢，我觉得日本好像胜率一直都很高。 之前的话在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还是输的，还是输给非洲球队，包括输给南美。这一次是先赢了哥伦比亚，这次又平了非洲的球队，下一场要面对欧洲的球队，当然这届表现很差的波兰队了，就看看日本队能否为亚洲足球也是争一争光了。 一般都说黄种人在这种接触性运动还是弱势了一点，但是发现日本队和韩国队今年在世界杯当中的表现也都还不错。 虽 然说韩国队有的被人诟病这个身体接触啊，还有他那个小动作太多了，但是黄种人毕竟在这个接触性运动里面好像还是稍微差了一点， 就是至少啊，就别人把你过去的时候，你不能无动于衷的感觉。 没错， 我这拉也要把他拉倒。可能在足球比赛当中，大家讲，哎，你踢得太脏了。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拼搏的体现。 没错， 就是所以说，大家从更好的一种方面去理解吧。 我们也来通过一段视频来回顾一下昨天晚上的世界杯以及这一段时间的球星进球。然后另外呢，我们请我们的嘉宾移步到我们的游戏区，在这段视频和片花过后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比赛了。我们稍后见。 这应该是马内，正好埋伏在门前，尼昂将球分出来，拉格传出后点，尽管第一下没有争顶，但是这一下是回防的远口元气，没有观察清楚背后的情况，球正好打到马内的腿上。 巴拿马的队员似乎对于主裁判现在过于紧盯他们的防守细节有些不满， 头球在摆渡，又一个机会，斯特林这下没有成功，不过后点位置斯通斯拍马杀到， 后点位置斯通斯迅速赶到， 起球，门将出来没有拿到，后点再给门前打门，本田圭佑门前利用对方门将出击的失误，轻松的几乎是吹空门得手，将比分扳成了2-2。 金克罗拿球直接往里边给，禁区内的大门球又进了。比赛进行到了第69分钟的时候，哥伦比亚队依旧是通过自己一连串的配合，由巴尔考打进一球， 哈里坎助跑射门，非常果断的打向了球门的上角。哈里坎的点球罚在了同一方向，相同的角度。 第二轮，英格兰队在这场比赛当中需要完成的任务。 远射有折射，又一个球。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现在呢，我们的嘉宾已经落座在他们的游戏区了。现在在他们进行第一场比赛呢，是乌拉圭和俄罗斯的比赛，主场是乌拉圭队，客场是俄罗斯队。我们的王刚是控制的俄罗斯队，赵松呢控制的是乌拉圭队。现在他们已经进入了这个选队服的阶段。乌拉圭队选择的是蓝色队服，俄罗斯队本来想说红色队服呢，没想好呢是吗？好，俄罗斯队选择是红色队服，准备好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今晚的这场比赛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啊。 哎，没错。 因为到目前为止，现在乌拉圭和俄罗斯是已经拿下了胜利，已经确保晋级了。然后他们现在在争小组第一，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局势？ 没错。而且俄罗斯队作为这个今年的东道主，一直踢得不错。虽然说前两次的比赛都是面对的弱队，但是俄罗斯本身也不是特别强啊。因为第一场比赛5-0和沙特的时候，他们两个其实在世界排名只差了2名左右， 但是 他们属于这个很接近的。 但是就目前而言，这个战斗民族据说是要刷写这个历史了。 哎，没错。 因为到现在他打进8球仅丢1球，这个从这个赛事上来说是32强现在最突出的这样的一个队伍了。 哎，没错。我们现在把现场交给康乐，让他来为我们解说一下比赛。 好的，大家好，我们这边是乌拉圭队先开球，苏亚雷斯给桑切斯在右侧，还是给交瓦尼诺，再交给前场苏亚雷斯回撤接球。今天这个在我们游戏世界杯比赛模拟的这场是乌拉圭和俄罗斯的比赛啊，双方其实在进攻能力上，俄罗斯前两场小组赛表现得更好，但是呢在面对乌拉圭这个等级的防守的时候，如果俄罗斯再能够有很好的表现，才能够说明他们进攻现场是真正有实力。这是卡瓦尼断球远射啊，这是乌拉圭队的前场的断球，这也是乌拉圭队的惯常的一种战术体系，在后场稳固防守，前场争取能够偷击啊，就是能够偷袭成功。这是他的一个防反的打法。相反的，俄罗斯队是更多的在一个进攻的态势当中，又被断了左侧罗德里格斯直塞到禁区内，俄罗斯队防守做得很好，但是这脚大脚开出了界外。还是乌拉圭队在后场控球，戈丁交给冈萨雷斯，再给瓦雷拉右侧，还是打右边桑切斯。 其实我发现在这场比赛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乌拉圭队就已经表现出了很强的这个进攻的欲望和压倒性的态势。在比赛刚刚进行了14分钟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2次打稳。 尤其在这个游戏的世界当中呢，乌拉圭队显然在控球精度上是要高于俄罗斯队的。可能在现实当中也是，因为在今天晚上这场比赛还可以关注啊，双方在控球上可能还是俄罗斯队稍微要粗一些， 对 啊，更多是大刀阔斧。看这球，右侧苏亚雷斯传中，卡瓦尼头球顶到了俄罗斯高大的中卫的身上，弹了出来。俄罗斯队能不能快攻的机会？其实左侧过人传中，格罗温这次大放异彩的年轻的队员啊，效力于也是俄罗斯中央陆军的这样的一个年轻队员，现在已经有包括皇家马德里和尤文图斯这样的队伍对他感兴趣了。 其实在刚才这轮的进攻当中，我觉得俄罗斯他们的这个在防守反击的同时，他们的速度还是不够快。 确实是， 乌拉圭的队员已经落好了自己的位置。 乌拉圭队卡瓦尼断球，快攻，前场交给苏亚雷斯，分到左侧上来了罗德里格斯过人，啊，这样的一个防守非常的漂亮，啊，可以说今天的我非常关注的在现实当中的比赛，就是俄罗斯这条防线在面对像卡瓦尼和苏亚雷斯这样的很细腻的队员的时候啊，是否能够像前两场那么的稳固。俄罗斯又在后场被断球，乌拉圭右侧把球倒到中间，罗德里格斯远射啊，这一下是稍稍的高出了门梁。当然了，我们提到历届大赛这个东道主都是有加成的， 对，没错 啊，无论是裁判的这样的一个判罚等等的，天时地利人和嘛，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了，前两场俄罗斯队啊，尤其是在他们这个主场，多少有一点这个超水平发挥。 而且在第一场，尤其是和沙特阿拉伯比赛的时候，这是国家元首亲自到场督阵啊。 没错，普京当时也到现场了，包括当时的这个沙特王储，两个人中间隔着一个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进球之后了，普京显得也挺尴尬的，毕竟打了一个大比分。 对， 看苏亚雷斯右侧机会传中，卡瓦尼没有机会，还是苏亚雷斯。啊，苏亚雷斯在禁区当中确实非常的鬼，就是诡计多端的鬼，还是被断掉了。上半场比赛进行到了38分钟，苏亚雷斯这又被断了，俄罗斯反击的机会，上半场俄罗斯被完全压制住了，看看有没有机会。左侧强制这个啊，非常漂亮的强制的防守把球给断掉了。乌拉圭队经验非常的丰富啊， 在今年的世界杯上，好像这个俄罗斯作为战斗民族也没有展现出来很强的他们的身体素质上的侵略性。 所谓的战斗民族， 但是呢，这在世界杯的舞台当中，大家都是一个平等的机会。 嗯， 尤其在面对，其实俄罗斯在世界杯上面，他们还是一个，近些年来吧，看看先看这个球，卡瓦尼传中头球，啊，被俄罗斯队给顶了出来，伤停补时阶段了，上半场马上就结束了，俄罗斯看最后一次进攻能不能抓住，还是被断掉。 中场。俄罗斯一直在过中场的时候总会就是受到乌拉圭的强力防守而导致这个丢球 啊。上半场比赛双方是0-0握手言和，上半场比赛局势是乌拉圭队更占优势，现在闲话少叙，下半场比赛又开始了，看看俄罗斯队下半场能否把他们在上半场这样的一个劣势稍微的挽回一些。还在中场控球，格罗温拿球，年轻小将向前带，被断掉，这时候画面出现了一些停滞，可能要继续来比赛。好的，比赛重新开始，桑切斯中场叫卡瓦尼，再给罗德里格斯左侧过人，费尔南德斯铲球，乌拉圭队再给右侧，确实乌拉圭队在这个中前场调度上感觉是更加有经验。俄罗斯队是打反击的节奏，格罗温队员上来还是比较慢，又是陷入到了阵地战的泥潭。右侧费尔南德斯明显在这个控球精度上，这个队员可能在他的这个数值上啊稍微要差一些。打右侧，乌拉圭队想打一个身后，这个球被断掉。加金斯基在右侧，费尔南德斯过人，好的机会，俄罗斯队看看插上了没有，给传到中路，98身高1.90米的大个儿高中锋98远射还是非常有威胁的，被挡了出来。加金斯基再次远射啊，这一下被穆斯莱拉轻松的化解了。但是其实这场比赛我们这个游戏世界杯啊，看看卡瓦尼先看这个球，卡瓦尼漂亮的直塞单刀了，苏亚雷斯有机会远射啊，打到了，差一点是打到了左侧球门的死角，这球太追求角度。想说的就是这场我们这个游戏世界杯的这个场面啊，跟现实当中的场面是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啊，因为乌拉圭队在现实当中更多是一种防守反击的态势，传中被阿金费耶夫没收了。其实我们主持人在看了这个之前俄罗斯的比赛，对这个队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什么？ 对俄罗斯队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在前两场比赛当中，我觉得俄罗斯队作为主导主来说，他一直是有自己的优势的，就像刚才说的，有主角光环在身上嘛。而且在第一场比赛揭幕战的时候就已经打出了一个很高的比分。但是我觉得俄罗斯今年出线肯定没问题。我觉得作为东道主的话，他的主角光环到底能持续多久，这个还不好说。我觉得能进八强就已经很不错了。 尤其是在这个淘汰赛当中，他们将会对阵 B 组的球队啊。 对，没错 ，B 组 B 组着实是个死亡小组啊。现在的积分榜前两名是西班牙和葡萄牙。 对，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今年的世界杯上表现都还不错，尤其是 C 罗今年非常的抢眼。 对，西葡二牙仍然是 B 组出现的最大热门，卡瓦尼通过个人能力卡瓦尼长得就像是我们所说看到电影当中的那个印第安酋长那种感觉啊，面部表情是非常坚韧，而且呢脸部的轮廓也是像这个对，非常硬朗啊，非常有棱角的一个队员， 看着就很凶悍， 非常凶悍的球风，长得也是挺凶的。这边切尔切索夫前场被断掉，苏亚雷斯比赛进行到77分钟，看卡瓦尼转身，还是看这个球身体多么的强壮，两个人扛才把他给断掉。费尔南德斯断球 啊，最后还是在禁区前面把球断掉了。 还是被乌拉圭断掉。 其实在今年的比赛上，我觉得 B 组的形势也不乐观。今年其实我觉得伊朗踢的也还不错，现在伊朗也是在积分榜上紧随其后的，紧随西葡萄牙后面的。 嗯，伊朗是有机会的，伊朗这场比赛如果他能够 限制住 C 罗，那可能 对 对 葡萄牙队，他只是 C 罗的发挥，现在啊 C 罗我们开玩笑像打游戏一样， C 罗相当于是王者的这样的段位啊，带了一堆黄金的段位。 对， 所以说你就可以想见了， 和葡萄牙踢完了球以后，网上有一个图片嘛，第一张是 NBA 的詹姆斯，然后说1-5好累，然后第二 机会，哎呀，这个是乌拉圭队啊，比赛进行了87分钟的时候啊，苏亚雷斯在门前，这个射门，游戏当中他能打丢，现实当中这种机会，哎，又是一个送礼，门将送礼了，苏亚雷斯，好射门。啊，最后俄罗斯队的 放掉这个机会， 俄罗斯队送礼了，最后啊，这是强势控场。 这样的机会苏亚雷斯不会错过。再看一下啊，这球没有慢动作，还是比赛迅速的进行。 常规时间还剩最后两分钟的时候，终于打破了僵局，乌拉圭获得了第一个进球。 酒吧的控球远射啊，这个球还是非常的遗憾。游戏当中补时两分钟也非常快，大概还有20秒左右的时间，全场比赛就要结束了。 那俄罗斯能不能把握住这最后一次机会？ 最后一次被断掉。好的，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乌拉圭赢了。 这个比分来说的话，好像跟最后的我们现实当中的比赛，我觉得也是可能会出现这种比分的。 嗯， 因为这个毕竟乌拉圭是传统强队，俄罗斯今年又是东道主，有着自己的主角光环，我觉得能赢俄罗斯一个球，我觉得应该是在现实比赛当中可能会出现的这个结果。 现实。 对，俄罗斯最大一个问题吧，他现在前两场赢了，而且赢得很顺。这个队在一个顺境当中，他往往在顺境当中的队伍， 球运没有那么强。 对，另外一个他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是否会准确，这也是一个疑问。如果他定位不准确，还是像前两场那么狂攻的话，很有可能被这个前边的卡瓦尼包括苏亚雷斯抓住一个，那就很致命。 没错，这个我们之前一直在说，我们这比赛这个虚拟比赛当中的结果总是会在这个现实比赛当中重现啊。然后我们也一起来拭目以待，看今天晚上到底这个乌拉圭是能赢俄罗斯几个球啊，或者是俄罗斯到底能不能继续延续他这个东道主的这个主角光环，看能不能继续在这个世界杯赛场上走下去。我们刚才这个在上半时段呢，会进行的是这个乌拉圭和俄罗斯队的比赛。在下半时段，我们将会进行两场比赛。我们刚才说了是三局两胜的规则嘛？ 是。 在下半场比赛呢，我们也是两场前瞻，一场呢是伊朗和葡萄牙队的比赛，一场呢是这个西班牙和摩洛哥队的比赛。我觉得西班牙和葡萄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在 B 组也是现在积分榜的前两名，而且今年的表现一直很亮眼，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很值得一看的。今天晚上很值得熬夜一看。 对。 然后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这个在比赛虚拟比赛的过程中，我们一起分析一下到底今天晚上哪个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取得胜利。我们先来进一段音乐和半点报时，稍后我们再来进行下半时段的两场比赛。稍后见。 Fighting for the nation, now that is my gift. Run like a champion. 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画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频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好的，北京时间的12:3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82活力，我们的活力982的青春联盟的特别节目982世界杯啊。刚才在这个上半时段，我们进行了乌拉圭队和俄罗斯队的比赛，最后呢，我们的预测啊是，尤其在这个虚拟世界里的预测是 很有可能是会变成现实生活中的重现。 对，没错，乌拉圭队1-0这个赢得了这个比赛，赢得了俄罗斯。我们再来跟大家在这个下半时段我们的节目开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和这个互动的方式啊。 嗯， 首先我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这个游戏规则，是从6月14号到6月29号，在我们的世界杯的小组赛期间呢，在每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2名足球玩家和1名话题嘉宾到场。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进行3轮的这个非法2018的游戏对战，我们是3局2胜制，胜方呢将获得这个参加16强对战的资格。我们这也是有出现制的分小组的啊。 对，也就是到了6月30号， 6月30号到7月15号，在这个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我们的这个每期节目呢，同样也是进行3次对战，也是3局2胜，胜方呢将获得参加下一轮对战的资格。 最后我们获得982游戏世界杯前3名的优胜者，将获得我们青年广播颁发的奖杯和惊喜的礼物。 没错，最后呢再跟大家普及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首先呢，你可以来关注我们的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就是这几个字，关爱青年计划。 是， 然后呢点击左下角里的直播间，哎，然后呢可以随时的收看和收听我们的982游戏世界杯的视频直播还有回放。 对， 另外在这个优酷视频的直播平台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游戏的实时对战画面的。欢迎您随时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如果现在你没有流量，然后或者你不在这个 电脑前， 然后您可以赶紧把收音机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一下我们的青年广播，可以听到我们的精彩节目。所以说看不到，但是可以想象得到，对不对？ 是。 好，然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是从经济、商业和消费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世界杯对每个人的生活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刚才说的这些互动方式里面来给我们进行一个线上的互动。好了，闲话不多说，我们赶紧进入第2轮的比赛。 马上要进行的这轮比赛呢，是伊朗和 葡萄牙 队的比赛。我觉得葡萄牙队今年在比赛上获得胜利，能不能获得胜利，主要是看这个 C 罗 对于 C 罗的应用怎么样了。今年还获得了一个魔鬼金肉人的称号，我觉得还是在，尤其是在前四场、前两场的比赛当中，自己一个人独进四球，还是非常厉害的。好，我们直接进入游戏，这个把现场交给我们的解说。 好的好的，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这个 C 罗的身材啊，就是魔鬼金肉人这样的一个雅号。确实 C 罗这名队员从他出道以来，刚开始出道的时候，我记得当年我看这个世青赛的时候啊，他是代表葡萄牙队的青年队，哎，就这小伙一看怎么这么灵分呢，技术怎么这么好呢，而且怎么这么毒啊，当时是一个他的缺点啊。当然那时候的身材不像现在是这么的魁梧，非常瘦的。后来呢到曼联之后了，可能在英超当中经过了一定的这样的心理的磨练之后，他觉得身体特别重要，所以说开始不断的增肌啊，而且他的生活非常的节制，确实是目前职业球员的一个典范。但是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葡萄牙和伊朗这两个队其实在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啊都是有出现的希望。葡萄牙队尽管 C 罗是一个人扛起了这支球队，走了很远了，自从上届的欧洲杯开始到现在的世界杯仍然是 C 罗一个人在扛。但是呢 C 罗这场比赛能够继续他的高光表现吗？现在比赛开始了，佩佩在控球，这是葡萄牙队的老后卫，佩佩是有武僧的雅号，被断了。佩佩啊，阿米里交给前场，伊朗队打门远射，上来就是一脚远射，他的里西奥把球给拿下。可以说在战术的这样的一个对比上啊，双方是比较的相似，都是属于是防反类型的球队啊，前场都想偷一个，然后后场是稳固防守。所以说这场比赛如果打起来的话，如果理论上来讲，我们分析应该是葡萄牙会攻出来，伊朗相对是弱势一点，会打防守。伊朗队左侧进攻又上来了，卡里米传球头球打得横梁上啊，这个球被弹了出来。伊朗队上半场刚开始三板斧打得非常的 很有效的， 没错，碧奇比尔纳德席尔瓦被断掉了。伊朗队在前场展开了拼抢，在前场伊朗队到右侧打门，连续的在大禁区左右两侧是开弓放箭。伊朗队一开场就是展现了他们这场比赛必胜的一个信心。帕特里西奥，葡萄牙队再给到了佩佩，佩佩还是在自己带，葡萄牙队再给中场威廉，后边方特，方特也是效力于中超的大连一方。到前场穆蒂尼奥还是被断掉了，伊朗队中场控球。其实我们谈到伊朗队啊，他的这个主教练奎罗斯对这个队伍的影响非常大，接队七年了啊，曾经也是执教过像葡萄牙，包括像皇马、曼联这样的大牌球队啊，他给这支球队是完整的一个构建了这样的一个体系。目前的伊朗队在亚洲的世界排名也是最高的球队。比赛进行到了23分钟，伊朗队还在左侧控球，哈里法球被断了。 这个比赛其实他们两个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因为像是目前葡萄牙只要是一场平局他就出现了，但对于伊朗来说他必须要全力争胜才能保证就有这个出现的希望，是吧？ 哎，没错，现在在 B 组排名前两位的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两支球队嘛。我们的比赛现在出现了一些调整，然后两位选手呢在进行一个战术上的排兵布阵，然后进行了一轮人员的更换。 可能是要换人的感觉， 受伤了 啊，受伤了，这边有人受伤了，所以说必须得换人了啊。伊朗队现在准备好了，看葡萄牙队这边也准备好了，现在比赛马上就要继续。确实两个球队啊，这个葡萄牙没有骄傲的资本，伊朗呢同样命运也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场比赛如果伊朗能够获胜的话，他们小组出线也是非常有戏的。看伊朗队打到右侧传中，看看第二点包抄怎么样。葡萄牙队比尔纳德席尔瓦把球断掉，大脚的中场又被断了。伊朗队在前场进行高压拼抢，又断掉球传中，这就帕特里西奥把球接住，交给比尔纳德席尔瓦在右侧。 C 罗，这是葡萄牙队前锋， 有点冒险， 古通斯要打门，伊朗队防守非常的严密，把球开了出去，威廉又断球，葡萄牙队在右侧又被断了，哈米里在左侧个人带球，有空当塞，有机会了，下底传中，看包抄怎么样，打门，葡萄牙队帕特里西奥非常好的封住了这个球的角度，双方还是0-0，在这个游戏世界杯当中，葡萄牙队封特，再交给佩佩，还是在后卫线的传导，拉斐尔，再给马里奥，好，葡萄牙队其实他们在本届杯赛当中 ，C 罗这个状态啊，一直是我所关注的，是否能够延续他的状态呢？如果 C 罗这个点哑火的话，那其他队员现在来看，可能还真的很难找出一个能够在前场有攻城拔寨作用这样的一个队员。葡萄牙队刚才又是一脚绵软无力的射门，还是被伊朗队卡里米断掉，前场阿米里再交给古尚内贾德，在右侧还是被断了，拉斐尔右侧，古尚内贾德再传到前场，有机会倒三角传中，伊朗队还在争抢，上半场比赛补时马上就要结束了，好的，上半场补时结束，双方是还是打得比较的焦灼这样的一个比赛。当然其实从双方这个上半场两个游戏玩家的这样的一个对比来讲，感觉伊朗队还是打得比较的有侵略性，对，下半场看葡萄牙队是否能够在侵略性上增强一些。 其实 C 罗主要是在于他的左路进攻，我觉得能用好 C 罗这个左侧的这个他的速度，能用好他的速度，他的传球，我觉得葡萄牙队还是挺好 的。C 罗在葡萄牙队啊，他的这个打法经历了，你像他在葡萄牙队有10年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了，是有一个巨大的调整。刚开始他是作为小弟，当时飞哥啊、鲁伊科斯塔啊等等，包括像这个很多队员都在的时候，他是在边路做一个快马，一个突击的作用，冷不丁的在这个门前抢个点什么的，但是球权他是很少的。后来 C 罗逐渐在葡萄牙队站稳脚跟之后啊，包括一些大哥退役，他成为球队当中最大牌球员了。 C 罗在边路上个人带球也很多，那时候他球权非常多，而且有无限的开火权，他一两就传中啊，这个球是被帕特里西奥轻松拿下了。葡萄牙队继续来说 C 罗之后呢，其实到了目前的一个阶段啊， C 罗这个角色又出现变化了，他仍然是球队当中的大哥，但是 C 罗现在很明显他是一个无球的这样的一个战术，就是不拿球，不像以前了，拿很多这个很多带球啊什么的，这样的这些活交给队友来干，他主要是关键的时候在前场出现纵深的时候，他先向前插那一下，或者说向前的有这个任意球啊，包括这个门前啊，关键这一下 C 罗更多的是现在打的一种前锋，对，前锋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平时是无球，关键的时候致命一下，看看啊，这是葡萄牙队前场又是一个射门的机会啊，这是 A 席安德烈席尔瓦，葡萄牙队有两个席尔瓦，一个是 B 席贝尔纳德席尔瓦，还有 A 席刚才是一个打门出现了失误，伊朗队大脚到前场又找到了队友。所以说呢遇到弱队的时候啊，如果对 C 罗的防守还是这个像以前那样的盯防的时候啊，那 C 罗可以让队友来持球， C 罗很少持球，所以说比较有经验的强队的时候他们在防守 C 罗，像今天晚上我看看伊朗队在防 C 罗的时候能不能在战术上有一定的改变。伊朗队前场定位球被断掉， A 席塞，前场古通斯被断掉，葡萄牙队感觉在边路的这两翼啊，这个用的还是这场比赛比较少。伊朗队，哎呀，这一下，这个是直接替葡萄牙队解围了，比较的可惜，出现了一次失误。比赛已经到了72分钟，丰特直塞又被伊朗队断掉，伊朗队右侧上来了，直塞被断掉。二次塞球，这个球越位了，启动稍微的早了一些。葡萄牙队后场丰特还是短传渗透，威廉 丰特再给威廉。在中场，布莱队过中场交到了左边，拉斐尔看右侧上来了，没有给莫蒂尼奥，还在中场控球，还是短传，身头非常的细腻，但是这一脚传球还是失误了，还好葡萄牙队又断掉，拉斐尔在左侧啊，感觉葡萄牙队到伊朗队的这个禁区前沿有威胁的位置还是比较少，更多是在中场的一些倒脚，打的还是比较耐心。拉斐尔这脚伊朗队铲抢没有断掉球，葡萄牙队 A 席吊门，C 罗好久没看着了，我怀疑是不是已经给换掉了， C 罗是不是受伤了， 他受伤的是 C 罗， 不是 C 罗，但是 C 罗但是好久没看着了，安德烈席尔瓦 A 席给左侧日王马里奥，还在控球，比赛进行到了90分钟，马上就要到了，还是伊朗队被断掉，葡萄牙队看最后的时间啊，补时三分钟，最后补时时间，让马里奥在左侧塞打门，被侯赛尼断掉，伊朗队断球，卡里米大脚掉前场，有机会，伊朗队前场有机会远射啊，这下还是稍微的高出了门框的范围， 刚才三分钟的伤停补时现在应该是结束了，最后我们的比赛结果是0-0，两人这个握手言和，互不相互不干扰啊， 是 这个，也不知道今天晚上这个比赛到底会不会像我们刚才这个虚拟比赛当中一样 这么焦灼， 对，因为0-0的话伊朗和葡萄牙都是各积一分，然后那小组赛出现的话就前两名呢还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会出现， 是， 所以说伊朗一定要保证自己能赢球才可以，就像刚才其实主播一直在说的，我觉得葡萄牙赢球的关键也在于这个 C 罗吧，好，我们闲话不多说，我们再来进入第二场的比赛，我们是西班牙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其中呢是赵松控制的是西班牙队，王刚控制的是摩洛哥队啊，因为我们比赛比较公平啊，上半场就是大家一强一弱嘛，刚才赵松用的是伊朗队，然后现在用西班牙队嘛，一强一弱， 那我们现实比赛中是不是摩洛哥已经出现了， 摩洛哥 没有 已经淘汰了， 已经淘汰了，摩洛哥 排第18名， 对，而且摩洛哥在小组里面排最后一名吧， 对，摩洛哥是连输两场， 对， 第一场非常遗憾，最后补时阶段被伊朗队一个任意球打中一个乌龙，然后第二场又是输给 面对葡萄牙，然后面对 C 罗， 对啊，摩洛哥这个队啊是一个北非的球队，非常有技术的，而且呢这是秘鲁，还要往旁边，对，尼日利亚，这是，对，这个是摩洛哥， 对 啊，摩洛哥这个队的技术非常好，而且呢他的这个中前场那个身体条件也非常好，但是确实前两场比赛感觉他都有机会，运气一般，西班牙和这个摩洛哥这比赛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嗯，好，我们现在开始， 但是西班牙队啊他临阵换帅，洛佩特吉是临阵就被西班牙足协给免职了，是由 耶罗， 对，耶罗来接替这个助理教练职位，感觉耶罗确实他是目前呢能够捏合西班牙队这个更衣室非常好的一个人啊，属于一个左右逢源的人，每个派系啊都不得罪，而且是深受球员们的一个信任，可以说西班牙他这个队目前来讲还是不错的一个状态，当然西班牙的这场比赛的话其实我觉得只要西班牙内部不出现内讧，完全按照西班牙这个既定模式，他这样的一个传控的打法，其实看西班牙比赛有时候我觉得有点无聊，为什么呢，总千篇一律的感觉，就是控来控去的千篇一律感觉，但是呢这也恰恰说明这支球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稳定性，比赛开始了，迪克交给了塞尔吉奥拉莫斯，拉莫斯也是被人们称为水爷啊，很多球迷对他也是既爱又恨，阿尔巴交给了左侧被断掉，摩洛哥队中场阿米迪交给了左侧哈基米，摩洛哥队有不少队员也是效力于这个西甲包括英超的队员，齐亚赫 这是贝尔汉达，十号贝尔汉达，齐亚赫打门。一开场的时候，摩洛哥队就是率先发难，德赫亚大脚，哎，这个球又是有点像，又是差点失误的感觉啊！这个摩洛哥队的后卫是非常的警觉，大脚德赫亚到前场，迭戈科斯塔争下来给老将伊涅斯塔，伊涅斯塔传球出现了失误。老将伊涅斯塔这届大赛的前两场都是作为首发出场，作为一位世界级的这样的球员啊，伊涅斯塔现在大概打到68分钟时候会被换下来，可能是因为体能的原因，但是呢，他在场上这样的一个穿针引线作用，虽然年纪大了，腿脚不像以前那么灵便了，头发也更少了，但是头脑依然非常的管用啊。看看这个球，摩洛哥队前场打门被挡出来，西班牙队后场的这个人员非常的密集，阿尔贝托被断掉，小尔杰奥往前传，伊斯科左侧，伊斯科皇马小将，伊斯科本届大赛也是西班牙队的快马，溜边传中，迪戈科斯塔这球没有顶到啊，迪戈科斯塔还是一脸大胡子，是西班牙队为数不多的一个这种狠角色，当然了，另一个狠角色就是西班牙队的队长塞尔吉奥拉莫斯。比赛进行到了21分钟，皮克，西班牙队控球在后场，交给中场的大卫席尔瓦，大卫席尔瓦到左侧被断掉，贝尔汉达，这是摩洛哥队的中场核心球员齐亚赫，布苏法再给右侧的阿巴特，来到了左侧的齐亚赫，齐亚赫这个队员也是有机会加盟荷兰的这个国家队的，但是后来还是选择摩洛哥队，裁判还放过了刚才那个犯规，大卫席尔瓦还是交给了阿尔巴左侧上来了，伊斯克有速度，这球伊朗队正面防守非常的好的利用身体弹开了伊斯克，伊斯克也是在齐达内调教之下，感觉踢球是更加的有这种大师的风范，但是西班牙队的前场的攻击手伊朗队的门将也是非常的写意啊，刚才在现实当中可能这个场面会比较少出现，门将单掌拖出，这个门将确实是感觉有像德国的门将诺伊尔一样非常喜欢出击。比赛进行到35分钟，摩洛哥队中场阿米迪交回来，交给队友，还是摩洛哥的门将达克斯塔，再交到中场，连续的一脚传球，非常漂亮传球，贝尔汉达交给前场摩洛哥队，到左侧齐亚赫被断掉，布苏法球被断了，皮克交给大卫席尔瓦再给右侧的卢卡斯，还是大卫席尔瓦中场拿球，再往前边传的时候又被断掉，一般来讲这个西班牙都会迫使对方打防守反击，对，西班牙现在呢，哎，再看这个球，摩洛哥上半场结束之前反断了，差一点在禁区内有传中的机会，但是西班牙队这个出脚更快，暂时把这个险情是化解了，看看最后的伤停补时上半场的时间啊，摩洛哥还是没有把握住，对，刚才提到了西班牙队，其实他在面对任何球队的时候啊，在近8年左右的时间吧，都是这样的一个绝对的控球优势，当然了，这一届比赛随着西班牙黄金一代像哈维的退役啊等等，这些队员啊，包括普约尔那一代的 淡出，现在只剩了一个这个伊涅斯塔还在队伍当中。他的这个中场传控啊，巴萨的那套班底稍微淡化了，中场控制力没有以前那么强，但是我们讲瘦死的这个叫骆驼比马大是吧，还是传统的这个传控，一般的强队在面对西班牙的时候仍然是要被压在半场来摩擦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西班牙队伊斯科传球失误。 那在我们限制比赛中，目前的这个冠军团那个西班牙队是没上一场，现在已经进了四分，现在是排名第一。 对，他和葡萄牙现在都是排名第一。 Trying to switch on the attacking power in this situation。 西班牙和葡萄牙队的那场3-3的比赛。 那今晚的比赛除了我们今天的南加和我们前面的三场比赛，其实还有一场，虽然有点无关痛痒，是沙特对战埃及。 对，因为他们这两个队伍，沙特应该是基本上被淘汰了。 对啊， 是 已经淘汰了。 已经淘汰，这是一场。 打门，这一下啊，摩洛哥队这个禁区内一脚抡射，被西班牙队门将德赫亚给化解了。确实，今天晚上这个最后一场，大家我相信这个会看的时候，因为是同时进行的。 今天晚上三场比赛是都在两点，说实话可能会有点目不暇接，不知道到底是看西班牙还是葡萄牙。 球进了， 门球进了。 这个是贝尔汉达，摩洛哥队十号中场核心。嗯。贝尔汉达进球了， 没想到今天打开局面的是摩洛哥队率先打开局面。 嗯，摩洛哥队在中前场是一次非常好的配合，打开了西班牙队后场的这个空隙啊。嗯，西班牙队其实这支球队啊，他的中场控制力减弱之后了，但是有一点增强的是在边路的这个速度上，其实还是维持了以往的一个这样的速度非常快的这种优势。比赛进行到了63分钟，比尔汉达在摩洛哥队中场连续的控球，打两个撞墙，摩洛哥队掉前场头球，看第二点还是被摩洛哥队争下来了。比尔汉达再交给布苏法，布苏法再给前场右侧，有机会，很细，漂亮，这个球，这球是连续的在前场来倒脚， 配合和倒脚， 嗯，感觉是在这个师傅面前啊去耍把式，仍然是很有自信。 嗯，没错， 毕竟在传控的祖师爷面前啊，想玩活，这在现实当中比赛当中是 估计不太可能会出现的， 基本上不太可能出现。比赛进到71分钟，摩洛哥队齐亚赫交给前场，还是传回来了，迪克科斯塔这球断球了，又被反断了。摩洛哥队贝尔汉达右侧控球，推进短传渗透，三角传球，四角五角连续的传球，漂亮，有机会进去的打门。摩洛哥队是连续的7-8脚的这样的短传的渗透，是获得了这个进球。当然了，在游戏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啊，是一切都有可能。 对， 这场比赛比分我是不推荐大家来参考，目前的比分啊，这 不太现实， 这有点超现实主义。 流行一句话，热门反买，别墅靠海，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 确实今年的这个所谓的冷门比较多，但是呢，我认为所谓的冷门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强队啊，他这个披着强队外衣的这些球队，比如像阿根廷啊，巴西等等的， 这两场也是这样。 对，他披着这个强队的外衣，但是这一届的比赛到底成色如何呢？小组赛是一个最好的试金石，所以说如果某支强队小组赛被淘汰了，那他根本上其实不算是强队。我们再回到比赛当中，82分钟，还是摩洛哥队控制球权，比尔汉达中场，阿马迪、布苏法非常的娴熟的配合，摩洛哥队右侧塞好球，贝尔汉达右侧提前铲断了，西班牙队还是把球给断下来，伊涅斯塔回撤接球，西班牙队看看能不能打起快攻来，塞维席尔瓦传给前边卢卡斯右侧，有机会塞好球，有机会迪克科斯塔进禁区传中，第二点，第二点还是被贝尔汉达拿下，交给中场齐亚赫， 好的，常规时间呢，我们马上就要进行到九十分钟。现在我们的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我们的比赛呢，刚才进行了一场0-0，进行了一场，现在目前是0-2，还有最后还有第一场，我们是1-0乌拉圭胜的俄罗斯。也不知道我们预测的结果到底会不会在今天晚上实现。然后也请大家深入比赛，继续关注今天的世界杯。希望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欢迎三位嘉宾，再见。